句话，请你放在心底，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不要不要。 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在2014年所翻唱的林慧萍1990年的老歌，歌名叫做《说时已久》。听歌名你都会觉得有一种很文艺的感觉，对，这是出自于三毛笔下的歌词。在完成这首歌词之后，当年三毛是点名要林慧萍来演唱。为此呢，三毛还特地在录音的时候去探望了林慧萍，详细的在现场告诉他这首歌词他整个创作的心路历程。林慧萍在后来回忆说，三毛当时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的时候显得格外平静，他慢慢的说，当时他遇到初恋情人，彼此似乎都感觉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那种心情，之后对方要求他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但是三毛以对方已经有了家室而拒绝的整个过程。林慧萍当时听了非常感动，因而才唱出了我是真的真的爱过你，说时依旧泪如倾，这种看似平淡实则痛彻心扉的味道。遗憾的是隔年的一月三毛离世，而这首歌也就成为了对三毛最好的怀念。想想三毛说的那样的初恋相遇的场景和心情，我当然觉得就像是林慧萍在《爱难求》当中所唱的那样，我宁愿做一个世界上最平凡却踏实生活的女人，用真实的爱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被爱中直到白发。1999年，林慧萍闪电结婚，定居美国，淡出歌坛，在演唱与生活之间，最终她选择了生活。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林慧萍我们大家最熟的那支音乐作品《情难枕》。 如果一切靠缘分，何必真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遇聚散，

所演唱的罗大佑在1978年所创作的他生平的第一支音乐作品，叫做歌，后来被用作电影《闪亮的日子》的插曲。与杨璇等人相似的是，这首歌同样是选自于现代诗作为歌词，那首诗的中文名字就叫做《歌》，翻译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纳的《当我死的时候，亲爱》。其实罗大佑也曾经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填在自己的曲子里，不过余光中老先生曾经说，罗大佑未曾付过他一分钱的版税，而罗大佑也不否认，并开玩笑地说，可能欠余老师的这笔钱还没有到要还的时候。后来在台湾地区发表的照片文字作品集《童年》当中，罗大佑有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刚刚开始写的五首歌都是免费的，给电影公司当主题曲，他们付了我10000块钱，但是唱片公司却1毛钱都没有给我，我也没有力量跟他们去要。这样的经验让我体会到了一个有制度的环境对音乐创作者是很重要的，创作者只是个个人，他们的力量往往都是很小的。接着罗大佑在他的这个童年照片文字作品集当中所说的这段话，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请支持正版音乐，这样我们才会有良性的循环，听到更棒的音乐作品。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成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 刘维斌、张艾嘉、邱福生都是罗大佑音乐生涯当中最为重要的伯乐。在遇到这些人之前，他对自己的音乐真的没有太大的自信，而随着《知乎者也》的成功，罗大佑开始真正肯定自己。这张专辑可以被视为一个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对于缺乏自由的抗议，而不善于用文字表达的罗大佑借着音乐与文字的融合，精准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其后我们算一下，从1978年创作第一支音乐作品，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罗大佑的音乐魅力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华语歌坛。好，这个时间想透过私心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的那首恋曲1990。 冰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已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不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窗前怎么也能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城市转变地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三毛为那部电影合作然后创作的音乐作品，所以我说他和罗大佑和三毛多少都是有点关系的。在录制这首《滚滚红尘》的时候，罗大佑亲自到录音室嘱咐陈淑桦可以摇摆自己的身体来唱，他当时开始的这种反应就觉得好笑，后来发现哎，真的唱慢歌的时候摇摆自己的身体的确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那种情感意境里面去。1990年年初，陈淑桦曾经因为减肥不当而引发昏迷，直到5天之后才清醒。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呢，她开始留了长发，带着对生命的重新感悟，她后来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淑桦盛开》，可是却再也没有成为独当一面的奇迹。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梦醒时分。 分的全部编曲当时是交给了音乐人李正帆包揽，据说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李正帆也正是因为梦醒十分扬名，因此而成为整个华语歌坛最抢手的音乐人之一，并且他在以后的日子是为整个华语歌坛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问》。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淑桦首唱的版本。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很久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老歌，包括很久都没有听到的一些老歌手的声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1985年的一支老歌，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创作者所演唱的版本，齐秦所演唱的《玻璃心》。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跳动的是我的心，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击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哆。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击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瑞。 这是齐秦在1985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玻璃心》。1985年，杨林首唱了这首歌。杨林在1985年发表的这张《玻璃心》，当时是卖了13万张，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销量。而那一年，他才刚满18岁。杨林曾经说过，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念大学。从小在花莲长大的他，父亲是一个老师，每当碰到台风，家人就得捡着脸盆接屋顶漏下来的雨。父亲为了养活这五个姐妹，只能让他们念到高中。而杨林赚钱之后，第一件事情，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小妹去考台大。在1986年，杨林推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窗》，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齐秦又帮他创作了两首歌曲，一个叫做《窗外》，另外一个就是《别在窗前等我》。 其实在那个时候，杨林除了唱歌之外还参演电影和舞台剧。他曾经主演过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叫做《尼罗河的女儿》，并且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首《尼罗河的女儿》是由电影编剧朱天文作词，脱离影片那个原本的故事，包括所要表达那个当时的社会意义，我觉得这是一首极美但是也极伤感的情歌。杨林的演唱也干干净净，实际上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的华语歌坛真的并不多见。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尼罗河的女儿》。相信曾经伴着这些歌声长大的朋友应该会想起很多那些人那些事。但愿收集前的你都可以在节目之外跟我